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李可， 我是浩兰。今天是9月24号星期五，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1摄氏度，今天夜间中雨，最低气温18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夜间大雨，最低气温18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1摄氏度，今天夜间大雨，最低气温18摄氏度。 再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京通快速进京方向高碑店桥东至四惠桥路段受交通量大影响，目前交通运行压力集中。今天是周五，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5和0，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三地热点方面，京冀运河将互联互通，北运河洋洼船闸建设工程获批； 天津方面，天津市中国农民丰收节开幕； 河北省方面，第六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开幕； 国际电讯，美国海地问题特使辞职，批评美国遣返难民决定非人道； 日本养老和医疗机构发生群体突破感染事件。 文体方面的消息，北京展区亮相深圳文博会，聚焦古都新貌，展现文化新篇章。 全运会体操男子个人全能决赛，北京小伙肖若腾惊险摘金。 特别报道冬奥的脚步行进篇，今天请听第三集双奥之城的可持续利用之路。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近年来，北京市发改委先后支持了北运河综合治理、五幺桥改建、甘塘船闸建设、榆林庄船闸建设工程。2021年6月底，北运河通州段实现全线40公里游船通航。记者昨天了解到，近日北京市发改委批复了北运河洋洼船闸建设工程项目建议书。这座船闸位于大运河京冀交界处，是实现北运河经济通航的关键节点工程，建成后将实现经济运河互联互通。 北运河经济段沿线历史文化节点星罗棋布，有五河交汇的燃灯塔区域、路线故城遗址、张家湾古镇、金门闸遗址、王家摆渡口等。为了实现北运河经济段如期通航，串联经济运河沿线文化、休闲和旅游资源，展现大运河景观和历史风貌，北京市近年来重点支持北运河一河一桥三闸建设，以基础设施建设开辟航道，共同为通航提供硬件支撑。 北运河洋洼闸位于京冀交界处，洋洼闸以下至世界 3.6 公里为北京市河北省界河，左岸为北京，右岸为河北。这次获批的项目将新建船闸一座，新挖扩挖航道 0.8 公里。洋洼船闸是打通北运河通航断点，实现北运河经济段通航的关键工程。 2021年6月26号，大运河北京段全线实现旅游通航后，已经开发出一短一长一夜航三条游船游览线路。未来在通的基础上，大运河北京段还将增设精品线路和特色文化旅游项目，完善游船设施和管理，优化乘客乘船体验。同时持续挖掘北运河通州段全线旅游文化资源，研究推出文艺演出等特色定制服务。 金秋时节，五谷丰登，瓜果飘香，丰收的喜悦洋溢在人们脸上。 昨天伴随着欢庆的锣鼓声，以庆丰收感党恩为主题的2021年天津市中国农民丰收节在天津市静海区梁王庄乡多兴庄园主会场开幕。晒丰收、庆丰收、喜获丰收的农民们穿上节日盛装，载歌载舞，欢庆自己的节日。 丰收节主会场还同期举办了天津市现代农业丰收成果展和感党恩农耕民俗文化展。在天津市现代农业丰收成果展区，全方位展示了农业丰收的产品，特别是金农精品和对口邦福地区特色农产品。在感党恩农耕民俗文化展区，剪纸、年画、风筝、泥人等民间艺术及各类农耕器具一并亮相，弘扬农耕文化，传承历史记忆。现场群众大饱眼福口福，在欢声笑语中共享丰收的喜悦。 昨天，以传承红色基因、创新绿色发展为主题的第六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开幕式在邯郸举办。此次大会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全力打造国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和太行红河谷文化旅游经济带，形成七片区的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我们一起来听河北台的报道。 金秋九月，漳河两岸硕果飘香。本届旅发大会主要活动全部上云，开幕式采用了 5G 云直播和视频会议方式进行，国内外重点嘉宾则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出席大会。本次大会以邯郸市涉县、磁县、武安市、丛台区、复兴区、枫红矿区、永年区七个县区为核心区域，辐射带动全市所有县区，形成太行红河谷、水运古磁州、康养东太行、响堂石窟寺、复兴园博园、广府太极城、古照回车巷等七个片区的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重点谋划了挖皇宫国际露营地、韩王九寨、回车巷历史文化街区等30个观摩项目。 我是记者王杰，我现在呢是在太行山旅游风景道，这条路宽敞整洁，一路美景。太行山旅游风景道全长235公里，连接磁县、涉县、枫红矿区和武安市四个县市区，串起了68个旅游景区、35个特色村落。踏上太行山旅游风景道，可以看壮美河山，看产业融合，看老区巨变，看乡村振兴。 本届旅发大会一直持续到24号，大会上安排了旅游重点项目观摩、河北省旅游发展成果展、首届全国旅游民宿大会、邯郸市太极拳推手大会等众多主题活动，邀请与会嘉宾和省内外游客共享河北旅游创新发展成果。 2021中国国际消防展将于10月12号到15号在北京市顺义区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行。今年的展会有哪些特色和亮点？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从媒体通气会上带回的报道。 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产品最全、影响力最大的消防专业展览会之一，中国国际消防展今年将在规模上再创新高。据主办方中国消防协会会展部主任傅东峰介绍， 2021中国国际消防展以智慧消防、科技救援为主题，共吸引了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地区以及我国内地的800余家生产厂商、检测机构、科研单位参加展览，展览面积创下历史新高，达到13万平方米。预计届时将有来自消防、应急、民航、设计院等方面的专业观众达8万人次。 记者注意到，本期展会的参展产品覆盖了从消防车辆、无人机、机器人到消防物联网产品等消防救援全产业链，不少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届时将在展会上亮相，其中就包括全球第一台应对高空环境密集人群疏散的快速应急救援装备——20米高空救生救援通道。据该展商相关负责人刘维佳介绍， 它在4分钟之内可以展开到20米，同时可承载100人，每分钟疏散撤离60人，满足20米以上高空救援作业。这个产品呢，属于首创产品，填补了国际和国内空白。 此外，记者了解到，展会不仅将针对行业举办智慧消防生态建设、石化灭火救援新技术等主题高峰论坛，同时也将免费面向广大市民。中国消防协会秘书长曹芒根表示， 一些新装备、新材料如何使用，我们专门开辟了一个展区展示给观众。发生火灾以后，怎么自防、自救、怎么逃生，用什么设施设备能够提前预警预知， 有些家庭带着孩子来参观，都是一个启发，都是一个教育。 日前，北京市自动驾驶测试管理联席工作小组联合对北京市顺义区第三批自动驾驶车辆测试道路进行实地验收。经过踏勘讨论，顺义区申请的测试道路满足北京市自动驾驶车辆道路测试管理办法规定的条件，可以开放测试。本次验收通过道路51条，道路里程双向265公里。顺义区累计开放测试道路77条，双向共计410公里，成为北京市自动驾驶测试道路里程最长、场景最丰富的地区。 依托现有产业发展基础和未来发展方向，顺义区规划了200公里平方公里的智能网联汽车创新示范区，总占地18万平方米，总投资4.77亿元的300亩国家智能汽车与智慧交通经济示范区顺义基地。目前，美团无人配送、豪墨智行、京东无人配送、百度人工智能、云来科技、星河亮点、新石器、蘑菇车联等30多家智能网联应用企业在顺义开展研发测试和道路应用等工作。 本月24到28号举办的2021中关村论坛，在会议全流程凸显出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的应用，充满浓浓的黑科技范儿。论坛应用了数字胸牌、局部气象分析系统、智能安检测温、智能垃圾桶等近30项科技产品，让参会嘉宾们感受到全流程、全场景的科技应用，亲身体验未来以来。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报道。 2021中关村论坛的科技办会体现在智能服务、科技防疫、现场效果、云上论坛、互动体验5个方面，首次采用了数字胸牌，将论坛信息通过数字胸牌实时发送给参会人员。这枚提供给媒体记者、工作人员的数字胸牌看起来像电子书的界面，人们可以在会议门口或者指定地点通过 NFC 碰触方式主动获取最新议程内容。数字胸牌可以实现回收、重复使用。冬奥手语播报数字人也在论坛上首次亮相。论坛还布设了智能引导、信息展示、物品运输、消杀防疫、安防等30多个服务机器人，服务参会嘉宾。另外，局部气象分析系统会在会议开始前及会议期间，对会场周边局部天气进行预报分析，还能基于位置实现5公里范围内2到48小时的气象预报。智能安检测温系统在刷过身份证后，在安检处可以1秒钟之内完成人证比对的身份识别、智能测温、健康码、疫苗注射信息等7项信息的查验。这次云上论坛还全新升级为云上 MR 混合现实全景会场。2021中关村论坛将让沟通变得更轻松高效。 为规范化工行业管理，日前河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河北省化工重点监控点认定办法》，提出市县政府负责化工重点监控点的监督管理，省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做好监督、指导和服务，持续提升重点监控点企业质量效益和本质安全绿色发展水平。 化工重点监控点是指处于河北省化工园区认定办法认定的专业化工园区、化工集中区之外，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管理规范、技术水平高、规模总量大、安全环保措施完善、经济效益突出的化工生产企业。 重点监控点由各市政府认定并公布，鼓励重点监控点到化工园区发展，补强园区产业链条，优化园区产业生态，带动提升园区发展质量。 昨天上午，北京市公安局开展了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活动，并向40位市民集中返还被骗资金2000多万元。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昌平区一家公司副总经理李先生说起去年年底，单位财务人员被冒充领导的人骗了200多万元的经历，至今懊恼不已。 第一笔是转了一个75万，就后来又转了一个125万吧。钱的目的是说他们在开会，就完成一个生意，然后呢需要打一些就是那预付款什么这样的，然后我们就马上报警。 李先生怎么也没想到，几个月后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通知他，被骗的200多万元被如数追了回来。 就是我感到呢，就是整个的这个效率还是比较高的。说句实话，没有抱特别多的希望，我们非常吃惊。 因为网购被骗的刘女士这次也领回了70多万元钱款。 骗子啊，自称是天猫的客服，他们招了一批新的大学生，由于新的大学生工作失误，把我划成了白金客户了。每年需要交4到6千的会员费，如果想不交这个会员费的话，那么就要让银联的工作人员帮我来取消这个网定。紧接着呢，他就让我说把钱要转到一个监管的账户里边。我转了很多次，现金和网上贷的大概是有70多万。当时我觉得没有希望了，特别的煎熬，已经很绝望了。 今年以来，市公安局共预警劝阻400多万市民免于受骗，拦截止付被骗资金11亿元，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和抓获诈骗犯罪嫌疑人同比分别上升了40%和30%。 昨天，教育部举行新闻通气会，介绍了中小学落实双减工作和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管理制度建设有关情况。会上，天津市教委一级巡视员孙慧玲介绍了天津市推进双减政策落地、强化风险防控、从严从实督查等有关情况。 据介绍，天津市全面落实中央决策部署要求，打出双减工作组合拳，强化风险防控，做好研判应对，对全市校外培训机构，特别是学科类培训机构全面摸排，做好精准防范，出台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管理办法，将培训机构预收费全部纳入监管范围，重点做好管控，对部分大型培训机构委托第三方会计事务所进行经济见证， 同时从严从实督查，围绕合同签订、收费退费、资金账户、广告宣传等问题，加强严查严管，聚焦发挥学校主阵地作用，课后服务、风险防控、广告治理、治理违规培训行为5项阶段性重点任务，采取实地调查、蓝军暗访、点调抽查、问卷调查等方式，加强重点督查，加强专项督办，点调抽样市内6区部分培训机构，发现问题线索及时移交相关部门处理，并形成常态化机制。 下一步，天津市将加大校外培训机构监管力度，重点对占用周六周日进行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等违规行为下狠手、出重拳，坚持严格监管，畅通线上线下多种举报渠道，坚持零容忍态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立即责令整改。 专注首都经济圈，了解发展新动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一起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2021年最后一个长假十一黄金周即将来临。昨天，同程旅行发布2021十一黄金周旅行趋势报告，报告显示，2021年十一黄金周期间，全国国内旅游人数将达到6.5亿人次，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80%以上。由于十一黄金周休假时间较长，假期期间的周边短途游、国内中长线出游及探亲等各类出行需求旺盛，相比刚刚过去的中秋小长假，机票平均价格上浮10%左右。 受各地零星疫情的影响，今年十一黄金周用户预订旅行产品时，预订周期普遍缩短，半数游客选择在出发前一周内预订机票、火车票、酒店等旅游产品，平均预订周期缩短了3天左右。非热门景区门票预订以当天订、当天为主。 也提醒十一黄金周期间有出行计划的游客，在前往机场、火车站、汽车站等人流密集的场所时，要注意佩戴口罩，配合相关场所防疫措施，做好个人安全防护。 近年来，我国以铁路为主干、以公路为基础、水运和民航比较优势充分发挥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日益完善。其中，高速铁路对100万以上人口城市的覆盖率超过了95%。 高铁是交通运输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自2008年，我国第一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京津城际铁路建成运营以来，一大批高铁相继建成投产。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我国高铁发展进入快车道，年均投产达到3500公里，成功建设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高速铁路网。 来自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统计显示，到2020年底，我国高铁营业里程达到了 3.79 万公里，占世界高铁总里程的 69%。其中，时速300到350公里的高铁营业里程 1.37 万公里，占比为 36%。时速200到250公里的高铁营业里程 2.42 万公里，占比为 64%。 目前我国四纵四横高铁网已经形成，八纵八横高铁网正加密成型。在京沪、京津、京张、成渝等高铁线路上，复兴号以时速350公里运营。我国是世界上唯一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商业运营的国家，竖起了世界高铁商业化运营标杆，以最直观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速度。 记者从中国老龄协会了解到，中国老龄协会与腾讯微信日前联合推出了助老公益项目银龄计划，将通过开展银龄达人秀、银龄学堂等活动，在三年内帮助约1000万老年人掌握数字化技能。 据了解，银龄计划项目旨在搭建老年人展示新风采、学习新技能、焕发新面貌的平台，帮助更多银发族跨越数字鸿沟。除了日前启动的银龄达人秀老年风采短视频征集公益活动，项目还将陆续发起银龄学堂线上课程和线下培训、银龄国情教育等多维度多层次的系列智慧助老活动。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15次会议及 COP15 第一阶段会议即将在云南昆明召开。生态环境部昨天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介绍大会筹备的相关情况。 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崔红书介绍， COP15 大会将全面总结国际社会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经验，谋划未来十年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蓝图，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 会议将于2021年10月11号到15号和2022年上半年分两阶段在昆明召开。第一阶段会议将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第二阶段将以线下会议方式召开。第一阶段会议要完成除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外的各项议题审议。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要在第二阶段会议审议和决定。 秋分时节，第17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在深圳开展。通过整合线上线下文化产业资源，向海内外客商全方位展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发展态势以及项目与产品交易盛况。 本届文博会展览面积达12万平方米，参展企业中全国文化产业各领域龙头企业占比达到 70% 以上，数字文化企业如华为、中兴、腾讯等都参展，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邓林企业和隐形冠军企业也参加了本届文博会，重点展示 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共性技术在文化产业领域的集成应用和创新，展示借助数字技术实现内容模式、业态创新的生动案例。 自2004年创办以来，文博会作为国家重点扶持的国家级国际化综合性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展会规模、观众数量、国际化程度、交易成果都连年攀升，成为引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平台和扩大文化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被誉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 以二氧化碳为原料，不依赖植物光合作用，直接人工合成淀粉，这看似科幻的一幕真实地发生在实验室里。我国科学家首次实现了二氧化碳到淀粉的从头合成。相关成果北京时间24号由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科学》在线发表。 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马岩和带领团队采用一种类似搭积木的方式，从头设计构建了11步反应的非自然固碳与淀粉合成途径，在实验室中首次实现从二氧化碳到淀粉分子的全合成。核磁共振等检测发现，人工合成淀粉分子与天然淀粉分子的结构组成一致。 实验室初步测试显示，人工合成淀粉的效率约为传统农业生产淀粉的 8.5 倍， 在充足能量供给的条件下，按照目前技术参数，理论上一立方米大小的生物反应器年产淀粉量相当于我国五亩玉米地的年产淀粉量。 马延和介绍，此次研究设计组装出一种自然界不存在的合成代谢途径，并使其工作效率大幅高于自然生物过程，跨越了自然途径数亿年的进化。这一突破为淀粉的车间生产打开一扇窗口，并为二氧化碳原料合成复杂分子开辟了新的技术路线。 中科院副院长周琦说，成果目前尚处于实验室阶段，离实际应用还有距离，后续需尽快实现从零到一概念突破到一到十的转换。 日前，记者从辽上京考古队了解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通过对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明确了西山坡佛寺遗址的布局。 辽上京遗址位于内蒙古市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东南，西山坡佛寺遗址是辽上京皇城内一处规模宏大的寺院遗址，因位于皇城西部地势较高处而得名。佛寺遗址由多组东向院落组成，地表遗迹保存完好。佛寺的核心建筑位于西山坡至高点，由以佛塔为中心的北院和以佛殿为中心的南院组成，两侧还有附属院落。 据考古人员介绍，西山坡佛寺总体是塔殿并重的格局。在中国佛寺布局的发展过程中，唐宋时期是以塔为中心布局向以殿为中心布局的过渡时期，西山坡佛寺遗址正是研究该阶段寺院布局的一个重要案例。 本年度的辽上京考古工作自6月3号开始，考古人员重点对佛寺南院轴线上的两个建筑基址和北侧回廊上两处建筑基址进行发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辽上京考古队队长董新林说，目前可知南院轴线上有山门、前殿和后殿，两侧有回廊，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像四合院一样的建筑，在主殿和山门之间的回廊上还有配殿，这是经过考古发掘的唯一一处比较大型的辽代皇家寺院遗址。 考古人员介绍说，通过关键性解剖了解到，从辽代到金代有三次比较大的营建。此外，考古出土的建筑构件、陶瓷器标本等遗物都具有明确的地层叠压关系，对建立辽上京京城城址出土遗物年代序列提供了可靠依据。 哎呦，小苏啊，我又被罚了呀！ 拿我看看，这上面不是写了吗？你这是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鸟翔。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当车辆进入人行横道区域之前，遇到已经进入人行横道而且没有闯红灯的行人即将通过时，车辆应当停车让行。 哦哟，那这个没有礼让斑马线要怎么处罚呢？ 这不单子都写着呢吗？交管部门将对违法行为人依法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 哦哟，好的呀，好的呀。 长城内外， 长城内外， 北国风光如画，双奥之城， 舞动冰雪节拍。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如有不适，尽早就医，早发现早治疗，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你知道随时关紧水龙头可以节省很多水，你知道夏天少开空调或把空调的温度控制在26度以上，既可以省电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你知道少开车多乘坐公共交通同样可以减少碳排放，而且也可以缓解拥堵。你知道把垃圾做好分类再扔掉，既可以提高垃圾处理效率，还可以变废为宝。你已经知道了很多，甚至更多，那为什么不开始行动呢？ 环保知行合一。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连日来美国政府针对海地移民问题的举措屡遭争议，这次连美国政府自己的官员都看不下去了。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美国海地问题特使富特批评美国政府遣返海地难民的决定非人道，并向国务卿布林肯递交了辞呈。 美国媒体当天刊登了福特22号写给布林肯的辞职信。福特在信中表示，他立即辞去海地问题特使一职，他不愿与美国将数千名海地难民和非法移民遣返回海地的非人道、适得其反的决定有所关联。福特说，美国对海地的政策存在严重缺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23号在一份声明中证实了福特辞职一事。 由于地震、动乱、极端贫困等原因，大批海地人近期抵达美国德克萨斯州西南小城德尔里奥，寻求向美国申请避难。从本月19号开始，美国对这些避难申请者进行大规模驱逐。 再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养老机构和医疗机构近日相继发生群体突破感染新冠病毒事件。突破感染指完成新冠疫苗接种后发生的新冠病毒感染。日本福井县政府22号公布，该县当天新增确诊病例41例，其中32例为月前市某养老机构入住老人和工作人员。福井县政府表示，这32例感染者均为疫苗优先接种对象，截至今年6月已完成了2剂疫苗接种。 此外，群马县伊势崎市一家医院22号也报告发生群体突破感染事件。该院25例确诊病例中，有24人是在完成2剂疫苗接种2周后被感染的。这是群马县首次发生群体突破感染事件。该县已要求政府调查发生群体突破感染的原因。 通常，一款疫苗的保护效率难以达到100%，保护效率越低，突破感染发生率越高。即便是保护效力最好的疫苗，个体差异也会导致在免疫反应较低的个体上发生突破感染。此外，新冠病毒变异快，对现有的疫苗产生逃逸，也会造成突破感染。 医学研究还显示，老年人和患有基础疾病者是突破感染后发生重症乃至死亡的高危群体。 韩国23号报告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716例，在中秋节假期检测量较小的情况下，连续三天超过1700例。卫生部门担心各地疫情在节后反弹。韩国今年中秋假期为18号到22号，正值第4波新冠疫情，首都圈疫情严重。 据韩联社报道，由于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快速传播，韩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已经连续79天保持在1000例以上。卫生部门警惕节后疫情反弹，敦促民众主动检测，以预防疫情进一步扩散。 本月初到10月3号，韩国首都圈防疫响应级别保持在4级，也就是最高级，其他地区保持3级防疫响应级别。但韩国放宽中秋节家庭聚会人数限制，允许最多8人的家庭聚会，前提是其中4人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24号起，私下聚会人数将恢复至最多不超过6人。 美国纽约大都会交通局22号宣布，自次日起对不戴口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人员处以$50罚款。据纽约每日新闻报道，纽约时任州长科莫去年9月要求通勤者佩戴口罩，否则面临罚款。但纽约大都会交通局一直采取温和手段落实口罩令。 纽约大都会交通局发言人科尔特斯说，针对无视口罩令的地铁、公交车和铁路列车乘客，迄今仅发出41张违规传票，相当于大约每9天发出1张。这一数据不包括纽约警察局交警可能发出过的传票。纽约大都会交通局去年上半年调查发现，超80%地铁乘客戴口罩遮住口鼻，这一数字去年7月初降至71%。 澳大利亚人口第二大州维多利亚州23号报告新增本土新冠确诊病例766例，为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新增病例数最高纪录。为遏制疫情，维州眼下实施严格的封城举措，招致部分民众不满。维州首府墨尔本市近日发生了多起反封城示威，警方22号逮捕了超过200名非法集会者。 澳大利亚正在经历第三波疫情，主要集中在两大城市悉尼、墨尔本和首都堪培拉。悉尼6月中旬发现澳第一例感染高传染性德尔塔变异毒株后，疫情在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州持续蔓延。新州23号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063例，新增死亡6例。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法国海军集团22号说，将给澳大利亚发一份详细计算的清单，就澳方终止先前与这家军工企业签订的12艘潜艇采购合同提出索赔。海军集团首席执行官波梅莱告诉法国《费加罗报》，索赔清单将在几周内送往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2019年与法国政府控股的海军集团正式签订协议，向后者订购12艘排水量4500吨的攻击级常规动力潜艇，当时合同金额为365亿美元。由于成本超支和汇率波动，这笔军购估计最终耗资659亿美元。按照法新社的说法，就这项潜艇制造工程，海军集团已经投入大约11亿美元，但资金由澳方先期支付，因此法方目前没有损失。 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15号宣布建立新的3边安全伙伴关系，美英将支持澳海军建立核潜艇部队，澳将与英美合作在澳建造核潜艇。澳大利亚政府随即宣布终止此前与法国海军集团签订的潜艇采购合同。 英国政府22号警告食品制造商做好二氧化碳价格上涨400%的准备，这主要归咎于天然气短缺。路透社报道，英国一些地区超市货架上的软饮料已经售空，一些火鸡食品生产商提醒，如果二氧化碳短缺状况持续，英国消费者今年圣诞节可能无法享受传统的火鸡大餐。 二氧化碳在食品业应用广泛，屠宰猪鸡前可用二氧化碳制其昏迷，包装袋内充填二氧化碳可延长食品的保质期，用二氧化碳制成的干冰能在运输过程中为食品保鲜，生产啤酒和碳酸饮料同样需要大量的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价格上涨是英国食品业面临的最新难题之一。英国食品制造商今年整个夏季陷入困境，缺少工人收割蔬菜，缺少卡车司机把他们配送到商场。一些业内人士把这归咎于英国脱离欧洲联盟。 路透社报道，英国大型连锁超市乐购公司上周告知政府官员，卡车司机短缺导致食品运输困难，如果不采取措施，消费者恐怕会在圣诞节来临之前恐慌性购物。英国政府商业、能源和产业战略部一名高级官员23号呼吁消费者近期不要恐慌性购物，称英国不会重演上世纪70年代末冬季的通货膨胀、能源短缺的状况。 英国全国农民联合会先前致信首相鲍里斯，要求政府引入新的签证体系，以缓解供应链环节的用工荒。英国商业、能源和产业战略部伊分管部门的政务次官斯库利表示，雇佣海外卡车司机不是解决办法，原因是整个欧洲都面临类似难题。他说，英国政府正在想办法利用国内资源解决这一难题，比如鼓励以前干过卡车司机的人重新上岗。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一起来关注文化方面的消息。昨晚2021北京西山永定河文化节盛大开幕，在首钢园三高炉，在绚丽的光影效果烘托下，大型交响音诗画《百年风华山河永定》精彩呈现。此次文化节持续到30号，一系列特色文化活动将上演， 其中流动的博物馆、飞驰的西山永定河文化带活动，观众可以通过虚拟成像设备与文化带、文化遗产和自然景色亲密接触。现场还将设置非遗展示区，展示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代表性非遗技艺，观众可以参与亲手制作。三条文化带快闪主题邮局也将搭建，观众可以手写文化特色名片投入邮局。 此外，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区域内近70家博物馆将推出22项精彩展览，包括红色电波中的领袖风范、毛泽东同志香山时期发布电报手稿专题展览等红色文化主题展览，慈上园林、从外销瓷看中国园林的欧洲影响展等文物精品主题展，寻根问祖人之源丹青亮彩绘华章、周口店遗址百名画家画百年主题展等绘画艺术主题展览等。 当科技遇见文化，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在第17届深圳文博会北京展区，科技元素的运用让这里成为了充满新鲜体验感的文化空间，而富有创意的文创产品也将北京的红色文化生动地呈现在观众面前。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马俊的报道。 穿过仿古的牌楼，走进深圳文博会北京展区，一座高4米、宽7米、景深4米的屏幕围合空间瞬间吸引了人的目光。随着影片的播放，观众犹如置身于北京的三里屯、首钢、徜徉于北运河上，身临其境地打卡北京各大文化地标。这是具备裸眼 VR 效果的多媒体 Cave 沉浸式空间，也是北京展区最大的亮点。歌华展览有限公司驻军告诉记者， Cave 它的意思实际上就是洞穴，相当于我们看到了另一个3维的空间，相当于打开窗户看外面的世界。我们现在正在设想把它推广到博物馆应用和教育应用的体验场景中。 为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设计制作的国礼也在北京展区亮相。北京工美集团工作人员说， 这是做的是一款那个瓶子叫和平村，它就是说上面不但说有这个传统呈现的这个陶器纹在里面，而且你看它旁边啊是有龙有凤，咱们中国传统的这种元素都是表现得特别好。 北京环球度假区是今年大热的文旅项目，在展区里的绿幕拍照空间，观众可以和小黄人、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功夫熊猫合影，操作过程实现了人和屏幕的互动，将双手解放出来。在展区的红色印记板块，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和北大红楼两地的展览及文创产品，以及红色大剧《觉醒年代》的文创衍生品第一次在境外展出。北京歌华展览有限公司孙晨说， 今年比较火的一个 IP 是这个《觉醒年代》，然后我们配套着开发了年轻人比较喜欢的小食品，整个在产品包装上也是提取了电视剧里的一些人物的卡通形象，还有电视剧里的一些经典的台词，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形式来传播红色精神。 昨天下午，北京101中学原创校园舞台剧《初见纳兰》上演。101中双榆树校区师生们参与剧本原创独立排练与演出， 双减政策后，学校积极拓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人生若只如初见，我心中的纳兰性德。 剧中一位中学生穿越历史，了解了纳兰性德的一生。一零一中双榆树校区地处清代著名词人纳兰性德故居旧地，学校多年来推广纳兰诗词文化，今年首次推出舞台剧。舞台剧导演一零一中音乐教师朱向进说， 我们在这部剧当中串用了他大量的诗词，让更多的孩子们了解到这样的诗词，同时呢，在他们研读剧本啊和写人物小传的过程当中呢，他们也对这些人物形象等等的就有了更多的了解。 参与演出的大多是初二年级学生，很多人是第一次穿上戏服走上舞台。 这部戏呢，让我更愿意去了解古代文化的服饰，更感兴趣， 跟朋友有了交流沟通，因为只有沟通好才能把这场戏演好演活。 武术、中国鼓、舞龙舞狮、舞蹈等节目也穿插在舞台剧中。一零一中双榆树校区校长姚新波介绍，学校绝大多数学生参与了课后托管，学校也开展了丰富的课后活动。 一个是综合素质提升类，学生自选的丰富多彩的这种社团课程，还有一类就是室外的体育活动，还有一类呢就是学科类的分层的，单科薄弱的我们有老师来答疑辅导，中间这部分我们是老师看着他们在学校完成作业，有问题的来指导，还有一部分就是学有余力的制作了精品的作业课程，让他呢来继续有一个深入学习和拓展的时间和空间。 姚新波校长表示，双减政策倡导减负增效，要为学生提供多元发展空间，让校园焕发青春活力。 他们有一种爱好，他们真是发自内心的去喜欢，从而激发他学习的兴趣，从而提升他的综合的学业成绩。 第三届艺术让生活更美好全民艺术普及月日前启动，即日起到10月31号，北京全市各区将举办各类线上线下艺术普及活动1059项，5508场。 活动期间，各参与机构将邀请国内戏曲、音乐、舞蹈、美术、书法、手工艺制作等多个门类的专业人士，集中开展公益讲堂、直播带货、亲子互动、手工体验等，普及文化艺术知识，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提升人民群众基本文化艺术素养和审美能力。 此外，北京数字文化馆、北京群众文化云平台还在线上准备了全民艺术普及慕课、视频、电子书等数字记忆资源，共4TB，供市民线上免费学习，使全民艺术普及月成为线上可学、线下可习的立体多元平台。 今年活动还引入了艺术普及加志愿服务理念，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共同参与，为艺术普及服务常态化模式奠定基础。据统计，全民艺术普及月开展3年来，已累计举办培训、展览、展示、节日主题活动等各类活动6312项，7725场，累计服务人次超过3219万。 今晚，作为生动天津大剧院2021声乐系列演出之一，宋元明德奥声乐作品独唱音乐会将在天津大剧院音乐厅上演。同时，在这个周末还将奉献2台中外器乐音乐会，陪伴观众感受经典音乐的魅力。 今晚上演的宋元明德奥声乐作品独唱音乐会，由青年钢琴演奏家岳鹏担任钢琴演奏。观众将欣赏到女高音歌唱家宋元明带来的舒伯特的《侏儒》、施特劳斯的《奉献》、马勒的《赞美至高的理性》、瓦格纳的《爱之死》等经典作品。 明天，浪漫古典一生必听的古典世界名曲音乐会将在天津大剧院音乐厅上演，演出团体爱乐会轻音乐团于2015年创立并首演。不同于最常见、最成熟的弦乐四重奏等室内乐团的形式，爱乐会轻音乐团的常规编制是7个人，在弦乐四重奏的基础上加入了钢琴、单簧管和打击乐。本场音乐会上，观众可以聆听到音乐团倾情演绎的《蓝色多瑙河》《天鹅湖》《四小天鹅舞曲》《D 大调卡农》等。 百年征程运初心，杨红古筝独奏音乐会明晚在天津大剧院多功能厅演出。杨红是天津音乐学院古筝副教授。本场音乐会将以《古韵新风》《红色经典》《绿月响新声》等章节，带来《交窗夜雨》《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敦煌唐人舞》等多首民族器乐作品。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体操比赛昨天在陕西奥体中心体育馆展开男子个人全能决赛争夺。代表北京出战的肖若腾遭遇湖南小将张博恒顽强阻击，最终以 0.067 分的微弱优势惊险摘金。张博恒获得银牌，孙伟摘得铜牌。 按照竞赛规程，男子进行六个项目比赛，预赛中全能排名前24名运动员参赛。肖若腾所处的决赛第一集团军中，东京奥运会全能第四名孙伟代表江苏队出战。作为东京奥运会替补队员的21岁小将张博恒，预赛排名第一，实力不容小觑。今天全运会体操还将进行女子个人全能决赛。 东京奥运会两金得主张雨霏延续了出色状态，在昨天晚间结束的第十四届全运会游泳比赛中连得两金。作为东京奥运会女子200米蝶泳冠军，张雨霏全运会该项目决赛中全无敌手，她以 0.62 秒的出发反应时间领先其他七名选手，入水后一路领游，最终以2分05秒84的成绩获得冠军。福建选手朱佳明和山西选手刘芷彤分获亚军和季军。 和东京奥运会一样，张雨霏很快迎来了女子4x200米的自由泳接力决赛。该项目上，杨俊轩、汤慕涵、张雨霏、李冰洁在东京奥运会夺金并创造世界纪录。此次原班人马组成联合队再次出战，面对辽宁队的强力冲击，四位水姑娘经受住了考验，最终以7分53秒73的成绩获得冠军。辽宁队和河北队分获2、3名。 23号晚间，其他三个项目的决赛中，湖北选手张子阳斩获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上海选手秦海洋获得男子200米蛙泳金牌，浙江选手何俊毅在男子100米自由泳比赛中折桂。 昨晚在第十四届全运会女子200米决赛赛场上，福建队的葛曼琪以23秒05率先撞线，获得了自己本届全运会的第二枚金牌。在20号举行的女子百米决赛中，葛曼琪以11秒22夺得冠军。 一个月前，在东京奥运会的田径赛场上，梁晓静、葛曼琪、黄圭芬、韦永丽组成的女队以42秒82小组第三的成绩晋级4x100米接力决赛，这也是中国接力女队史上第二次晋级奥运会决赛。最终，他们以42秒71获得第六，也创下该项目的中国奥运会最佳成绩。今天，葛曼琪还将参加女子4x100米接力赛。 长城内外，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 冬奥的脚步。 作为世界上唯一的双奥之城，夏奥会遗产的可持续利用是北京申办冬奥会的亮点，也是绿色办奥、节俭办奥理念的体现。与此同时，新建的冬奥会场馆也充分考虑了赛后利用，将在后奥运时代继续发光发热。冬奥的脚步行进篇第三集，让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带您去了解冬奥场馆的过去与未来。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水立方的冬奥场馆改造现场。 今年春节前，国家游泳中心完成了第二次水冰转换，在春节期间变身冰壶场馆面向市民开放，从水立方变身冰立方，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在泳池上建设冰场。这个项目的设计负责人郑芳说， 在游泳池里面通过架空的结构来实现可以转换、可以拆装的冰场，泳池和冰之间的转换周期会少于一个月。 这个架空结构由2600根型钢和1570块轻质混凝土预制板组成。中建一局集团这个项目的施工人员介绍说， 这套转换结构呢，和我们的制冰系统均是可以转换重复利用的，它都可以持续使用。 和国家游泳中心一样，首都体育馆改扩建后也能实现不同运动项目用冰的快速转换。首都体育馆1968年建成投用，半个世纪后还能作为北京冬奥会的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比赛场馆。北京建院副总建筑师焦丽说，他的改扩建方案原则是修旧如旧的同时提高使用效率。 我们尽可能的保留原来的风貌，保留主体的结构，同时上千平米的设备用房的空间变成了一个媒体使用的空间，房子不动，我们面积是增加了。

昭和，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